眼中，紧紧握住曾被你温暖的手，思念一丝一丝更浓，又让风吹在你肩头，却让花开在我心中。雨后花有一道神奇的彩虹，是你留在我的梦中。雨后花飞满天，飘落在空中，是你留在我的梦中。 情要问，情不要问，只想快乐，不想有问，游子一般步伐没法歇一阵，求身年轻的心没法锁得太紧，身边一片缤纷，不愿生根，怕留脚印，不定的心永远不为谁留恨，你不为我等，请不要问，请不要问，可是有梦，尽管去寻，行色匆匆，但愿莫再追问。但没法知得太深，不想使你担心，不愿生根， 不愿生根， 怕留脚印， 怕留脚印， 不定的心， 不定的心， 永远不为谁留恨， 为谁留恨， 你不需要，亦不必要，守城坐军为我等。心是真心， 心是真心， 却难永印， 却难永印。 今日的真信息变成疑问， 变成疑问。 你不需要，亦不必要，常常为我认真。